怎么死？到了现在就得碰头而亡啊。他下了决心，打算找块石头拿脑袋往上碰。可正在这时，头顶上响开枪子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顿乱射，追赶他那些人开了花了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乱成了一片，有的就地卧倒，不敢进攻了。张作霖就觉着这头顶上唰唰唰，咕咚咕咚咕咚咕咚，唰唰唰唰唰，跳下能有二三十号来。他揉揉眼睛，仔细观看，正是妹子田小凤。田小凤就喊：“大哥，大哥，妹子，我在这儿呢。”哎呀，我的哥哥呀，你都把我急死了。田小凤把头发一甩，几步赶到张作霖面前，也顾不得旁的了，伸双手把张作霖拢到怀里，奔奔奔奔奔，这顿亲来了二十多个 case。 张作霖呢，就好像做梦似的：“妹子，你这从哪儿来？我正找你呢，都把人急死了。”当然了，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哪有功夫四平八稳的谈话呀？边谈边打着，田小凤带了不少人呢，枪声大作，战斗照样进行呢。那么田小凤怎么来的，咱也得交代清楚。他本来在田庄台，田庄台是平安无事啊，但是田小凤心一直在赵家庙，他的心上人就是张作霖。田小凤这么大岁数不嫁人，就在这排号等着张作霖，迟早有一天我得达到目的，我们是夫妻。你别看他管张作霖叫哥哥，其实拿他就当自己的丈夫。田小凤有时候还糊弄自己呢，那么是夫妻怎么不在一起呢？因为条件特殊，我们必须得分居啊。他在赵家庙，我在田庄台，用这种办法呀，刺激自己，欺骗自己，那个痛苦自不必说了。现在田大丫头，就他那位贴身的保镖汤二虎的夫人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这大胖小子十斤六两，虎头虎脑的，母子平安无事。还没见着汤二虎呢，这田的丫头就掉眼泪，哪有儿子见不着爹的呢？后来田小凤说：“你呀，不必哭，我抽身到赵家庙去送信儿，我把二虎找来，你们一家人团聚，让他给孩子起个名。”田大丫头这才不哭了。这是田小凤奔赵家庙的头一个原因。另外还有个原因，张作霖的家属、媳妇儿、姑娘，所有的人现在都在田庄台。孙烈臣的家属，还有一部分保险队员的家属都转移到这儿了，男女老少二百来口，都由田小凤负责照料。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呢，太平山的金寿山经常到田庄台来，每一次来都携带重礼。哎呀，对田小凤那个好劲就甭提了，妹妹长，妹妹短。一开始田小凤对金寿山呢有戒心。你们当初那个茬你们别忘了，这金寿山是个老色鬼呀，想要打田小凤的主意，为了把田小凤霸到手里头，把田小凤的哥哥田玉本囚禁在太平山， 才引出来张作霖领人用计打败了金寿山。不是有那么回书吗？虽然以后言归于好了，他总是这个事儿想起他别扭。那金寿山老奔田庄台来，谁知他安的什么心呢？所以田小凤每次见到他都加强防范。日久天长一看呢，金寿山的确学好了，不是当初那个人了，对自己没有半点越轨的行为，的确拿自己当亲妹子，一片热心。后来金寿山提出来了，说你看张队长的老娘夫人都在天庄台，离我的太平山不远，我为了弥补过去的罪过，我打算呢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去住些日子，我尽尽孝心，妹子你看你同意不？田小凤没答应，他多了个心眼儿，心说这金寿山不是打白点子，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要给扣起来呢，我对不起张作霖呢，所以就婉言谢绝。可这金寿山也没有眉眼高低，来了就求这件事。后来田小凤说这么办吧，因为家属不是我的，我得问问我哥哥张作霖，他要同意我没说的，你听个信儿吧。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这个，因此田小凤带着几个人赶奔赵家庙。到了赵家庙一看呢，冷冷清清，人哪儿去了？跟留守人员一打听，这才摸清，张作霖拉着精锐赶奔广明山去解决武大少。田小凤可不放心了，心说哥哥你疯了，你自不量力啊，你手下的人加在一块儿也就三四百人，九只手于翼没有好几千人马，听说东洋人还是他的后台，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因此田小凤放心不下，率领自己手下的人起身赶奔广明山。到山下不远就发现赵家庙的人分批往下撤退，左一帮右一伙的。第一个他看着孙烈臣了，就问我哥哥呢，哎呦你怎么来了？妹子你哥哥在后面掩护我们撤退呢，他挺好吗？哎，什么事没有，你放心吧，跟着我们回去。不行，我得见着他。田小凤不听劝，让过孙烈臣一帮往上走，时间不大又碰见南朝北国，压着车辆撤下来了，什么穆怀义啊、小老虎、张凯呀、张作相等人都看见了。田小凤见着谁就打听，最后这才赶到鬼门关。到鬼门关呐，一看就剩下六个人了，其中就二虎一个，好嘛，这唐二虎跟血葫芦似的，要跟他不熟悉简直认不出来了，但是精力还挺充沛，眼珠子挂了血线还在这顶着呢。田小凤见面就问张作霖哪儿去了？作霖的， 哎呦 哎呦我的妹子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一张嘴就问作霖，你瞅我都什么模样了，快告诉我在哪儿呢？ 别提了，嘿嘿嘿。 唐虎咧大嘴哭开了，这一哭田小凤懵了，认为张作霖死了呢。柳子的行话，死叫贴金，认为他贴了金了。后来仔细一问，唐二虎说没看着他死，来了颗炮弹，我是为他好，我让他躲炮弹， 就这样，我抓着他腰带子，把他扔山涧里头。呀，也没有这么扔的，你太混蛋，你混蛋加六级。田小凤恨不能揍唐二虎一顿，唐二虎也说：“妹子，你打吧，你要我的命吧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没得好报啊，就在这边山涧下去的。”田小凤往下一看，深不见底呀、啊，这人要下去还好得了，找到死也得把尸首找着。就这样，唐二虎领着人先撤下去了，因为张作霖在底下一豁弄啊，敌人停止进攻了。为什么停止进攻？有俩原因。第一，九只手一役知道这地方难打，改变了战略战术。第二，他已经派人到老洋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前去求援，遭到日本人的拒绝。小川联络官说的清楚，你跟张作霖之间内部的事情，我们日本人不便插手，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解决。羽翼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他就明白日本人倒向了张作霖一边，看我的哈哈笑。因此他改变了所有的战略战术，把人马集中到一起，这才停止的进攻。局部的战斗就是一部分人追张作霖，那边的枪声相对还挺激烈。田小凤下了山，左寻右找，哪块枪声响的激烈他奔哪儿去，这才遇上了张作霖。后来田小凤说：“哥哥，有话咱们回家说的，快跟我走。”十几个人掩护着张作霖，开始往下撤，能走得了吗？也不知道是谁认出田小凤和张作霖来了，给于毅送信儿，说都走了，那张小个子没走了，现在在我们的包围当中。于毅一听，眼睛闪着鬼火，是吗？这是老天爷睁眼，别让这小个子给我跑了，要真是他，抓住的必有重赏。他手下的人嗷嗷狂叫，集中了好几百，把田小凤和张作霖他们给包围了。能耐再大，寡不敌众，能突围吗？张作霖急得直跺脚，妹子，你不该来救我呀，这多好，我们都死在一块了，卖一个还打一个。田小凤一笑，大哥，我宁愿这么死，也不愿意那么活着。死后在九泉之下，咱们可以结为夫妻。张作霖一听，他还惦记这事儿呢，这都什么活儿？可正在这时，于毅的部队背后开了花了，哇，啪啪啪，了不得了，快走啊！赵家庙的援兵上来了，哇，啪啪。张作霖借着火光一看，在外边冲进一支人马来，一闪都是骑兵。为首的两个人，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，另一只手提着盒子枪，远的用枪打，近的用刀砍，刀起处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，人头滚滚，死尸张倒，真好像老虎进了狼群。张作霖认出来，哎呦，这俩人非是旁人，磕头的把兄弟吉金存、砍朝喜。砍朝喜的绰号叫砍的刀，这把大刀砍的，不知道他们哥俩怎么来的。前面书咱说了，冯林阁倾家荡产， 所有的地盘被九只手一翼给夺了起来，剩下残兵败将五六十人兵败赵家庙。见着张作霖之后，冯林阁放声大哭，最后嘛，管张作霖借了10000两银子，要去哈尔滨找裤子捏左副大校，大孙东山再起。张作霖给他10000两银子，派基金从砍朝喜沿路护送，就这么的他们起身了。要说冯林阁这一路之上也没少吃苦啊，哎呀，他始终耷拉着脑袋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等到了吉林的地盘，哎，他心放下了。等再到了黑龙江地盘，他心更放下了。这总算走出险境了。这一天五六十人走到双城堡，离哈尔滨120里地，是个大阵变。什么事儿没了？冯林阁心说，这回我算出了牢笼了，到了平安世界，明天我可以进士去见裤子聂左副。就在这一天，他就在双城堡找了个最大的饭馆子，举行了一次宴会。这五六十人都洗了澡，换换装，排摆酒宴。冯林阁在酒席宴前举杯给大家敬酒。弟兄们，不容易啊，我们死中得活，两世为人，弟兄们跟着我受了不少的苦啊，现在咱们眼前露出曙光，你我他咱都得了活命了，我谢谢诸君，我谢谢在座的各位，来满饮慈悲。这些人跟着他一饮而尽，冯林阁又给大家全满上，满完之后，冯林阁往桌上一趴，是放声大哭。男子汉大丈夫这种哭还少见，顿足捶胸，越劝哭得越凶。砍朝喜、基金存也劝，大哥，大哥，您讲话了，我们已经转危为安了，你怎么还哭呢？应当高兴才是。后来冯林阁擦了擦眼泪，这才止住悲声，瞅着这桌酒席仰天大笑，大伙都懵了，先说横把呀，疯了，精神可能失常，怎么刚才哭这又笑开了，谁也不吃了，都瞅着他。冯林阁笑声完了，这才说，各位啊，三国演义我看了不止一次，听书唱戏举不胜数，对那里的故事情节发生的事情我可以说了如指掌。你们还记得曹操领着83万人马打算过江平东吴，结果孙刘两家合手火烧赤壁，使曹操83万人马全都完蛋了。后来曹操走花荣道，遇上关云长，一时曹操这才得以活命。当时曹孟德是什么心情？咱是旁观，